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从来都没想过在这个资讯科技这么发达的社会，要找一本书来看真的千般艰难了。 秋婷，你做咩咁有感触呢？呢本系咩书咁难揾呢？ 就系我哋今个礼拜要介绍嘅伍淑妍嘅作品《山上来的人》。我系花咗好大嘅力气呢，真系无论喺图书馆啊、去书店啊问过晒，都真系哇冇办法啦，冇呢本书。但系其实呢本书咧只系出版咗短短三年嘅时间，点解咁难揾嘅咧？系咪因为佢好受欢迎，全部卖晒咧？ 我都希望系啊，咁不过咧，我哋今日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我谂似系做呼吁多过咧去讲一本好畅销、好畅销嘅书吓。讲紧嘅咧就系香港作家伍淑妍嘅《山上来的人》啦。啊，秋婷，头先你嘅感触我都明白嘅吓，就系话虽然我哋久唔久都会讲到一啲香港文学嘅作品啦，咁但系咧本地作家嘅文学作品俾人认识嘅机会咧，的确系少啲嘅。咁而当中咧，有好多咧系我认为写得非常之好嘅小说啦，好值得推介嘅。咁但系咧，有时同人讲起咧，大家都觉得啊，我冇见过喎，喺书店或者系好难会买得到嘅。呢一本《山上来的人》咧，就系香港好重要嘅一个文学社团啦，吓素叶文学，佢嘅素叶出版社出版嘅呢本小说咧，根据佢嘅编者许迪昌先生所讲咧，就系素叶出版社嘅吓历史使命嘅压卷之作啦，即系话暂时咧，素叶出版社最后出嘅呢本书咧，就系伍淑妍嘅《山上来的人》。伍淑妍呢位作家咧，可能又系大家少啲机会听到，咁但系佢嘅另一个身份咧，除咗系一个写小说嘅作家之外咧，佢亦都系我听闻啦，就系一个我哋可以简称为女强人咁样嘅身份啦，吓就系好多著名嘅顾问公司嘅高层啦，佢亦都曾经任职传媒啦，系非常之资深嘅一个公关传媒界嘅好重要嘅人物，咁所以一个喺商业上咁成功嘅人吓，佢转去写小说，佢会写乜嘢小说咧？咁都令人几有悬念嘅吓，即系我成日觉得啊，你商业上嘅女强人，其实你好少时间可以写小说，更加难嘅咧就系你点样去观察细微嘅人情咧？所以我哋联想中可能就话啊，佢会唔会系写啲财经小说啊，或者系同商界勾心斗角好有关系嘅作品咧？咁但系咧，如果你拎起呢本《山上来的人》咧，你就好清楚咧，知道唔系嘅。佢一方面咧有一啲故事系会有从事商界嘅人嘅背景啦，但系我哋如果拎上手咧，呢本五百几页嘅伍淑妍嘅小说集咧，都系一篇一篇佢对于香港好细致嘅观察啦。咁呢啲观察有啲系从一个细路女嘅眼光去写嘅吓，譬如有三篇叫做《父亲》嘅短篇小说啦，咁都好多人好中意嘅吓。咁就系从一个叫小晶嘅细路女眼光去写喺六七十年代一个女吓点样咧系可以好快咁样成熟去照顾翻自己嘅爸爸嘅故事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系从一个中学生嘅角度去写嘅吓，就系同书名一样嘅篇中篇小说《山上来的人》啦，就系一个叫做段秀晶吓，都系有个晶字吓做佢嘅名嘅吓。段秀晶嘅中学女生咧，就系去写佢读一间修女所创办嘅中学嘅时候读书嘅经验啦，以及佢中途因为家境嘅问题咧要辍学，而喺工厂嗰度车鞋，咁呢个生命嘅转变嘅时候嘅一啲体会，咁所以咧都唔系同一种即系我哋话去写商界题材吓咁样嘅小说。咁但系另一方面嘅意义咧，我觉得佢嗰个对社会嘅观察或者系对香港社会嘅描述嘅价值咧，依然系好强嘅吓，唔系一定要去直接写商界嘅发展，我哋先至觉得呢个小说咧系同香港有关系嘅。我自己睇完《山上来的人》咧，我会觉得呢个属于可能有人会觉得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伍淑妍呢，她是写了一个时间的断代，就是说香港的一个很特殊的 時空俾我哋睇到。咁呢個時空俾我哋啲咩啟發呢，就係、是、同最近有一啲嘅爭拗，我覺得係會有關嘅、我唔知秋婷你有冇聽過，大家而家有啲世代之爭啦，所謂下即係有人會認為啊，其實香港係有幾代嘅人嘅，咁邊一代最幸福呢？有一個講法呢，就係話 一定唔係自己嗰一代啦， 係啦，多數都唔會咁樣講㗎啦，咁呢就有人會認為係戰後20年之間出生嘅人呢一代啦，所謂戰後嬰兒潮出生嘅一代人呢，係攞到社會最多嘅資源，同埋呢係最幸福嘅。咁換言之，46至66年啦，係咪40年代中至60年代中嘅呢一代啦， 最多機會嘅。 係啦，咁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啦，咁社會所謂嘅百廢待興啊，要重建好多嘢啦，所以大家覺得急需一班人去重建社會嘅時候呢，自然有好多工作嘅機會啦，又開始免費教育啦，甚至乎人嘅關係方面，大家覺得係即係有一種開始唔需要相睇啦，就是、可以自由戀愛啊，鼓吹大家係有個人嘅獨立而自由嘅生活啦。咁喺呢個經濟不斷持續增長啊，然後佢哋又有工作機會，累積到財富，再經歷多兩次嘅樓市嘅大升，有人會覺得咧呢個戰後嘅嬰兒潮，佢哋出生一代係最幸福嘅。咁因為到金融風暴嚟嘅時候咧，佢哋都差唔多退休啦。咁呢個講法有人會同意啦，但係我又覺得其實每一代都有佢哋要面對嘅問題啦，同埋你成日去指責另一代搶曬社會嘅資源啊，或者俾我幸福啊，我覺得都唔係太有意義嘅。咁反而咧，伍淑妍嘅小說《山上來的人》咧，我覺得佢好似一個側面嘅文學性嘅答案咧，去話俾我哋聽，其實香港之所以係今日嘅香港，我哋話戰後嬰兒潮又好，或者係唔同世代嘅人，其實佢哋都付出咗佢哋嘅經歷，你話係成功又好，或者係佢哋嘅困惑都好咧，都係香港歷史嘅一部分。所以咁嘅角度去睇《山上來的人》咧，我就覺得佢有種好珍貴嘅民間歷史嘅價值。呢啲歷史價值咧，亦都唔係好強烈嘅話啊，我哋希望喺伍淑妍嘅小說裏邊睇到啲乜嘢見證大時代大歷史嘅故事啊。譬如这个点题的这篇《山上来的人》，很多的评论都会指出呢，其实这篇小说有个背景，就是70年代的所谓金禧学潮的事件，就是关于金禧中学停办的事件。但是呢，这个背景只是在《山上来的人》里面是一个淡淡然的历史背景，它不是讲这个学潮的来龙去脉。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也不是读金禧中学的，它只是一个可能个背景有相似的一个由教会所办的中学的经验。但是呢，它是有一个真实的面貌作为底蕴，而且呢有很多的描写啦，即是如果有一些读过教会中学，或者是大家同样在香港受教育的人呢，我觉得都挺有共鸣的，就是中学的时代怎样读一些好像同我们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的英国文学作品啊，唱一些英国的文歌啊，去参加校际比赛的时候接触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这些的经验呢，其实都是一代香港人的经验来的。 咁唔知点解呢个作品叫《山上来的人》，会唔会系同个故事嘅内容有啲关 系 嘅咧？ 系啊，呢本小说咧叫《山上来的人》啦，咁佢就嚟自呢个同名嘅呢一篇《山上来的人》嘅。佢嘅出处咧就系喺小说里边咧有一个人物叫做杜修女啦，吓系一个修女校长嚟嘅。咁佢去闹一班女同学，觉得佢哋啲校服又唔整洁啊，或者系练歌嘅时候咧做唔到佢嘅要求嘅时候咧，佢一发脾气咧就会闹佢哋，冲口而出有一句You people from the mountain， 啲同學聽到都覺得好笑。咩嘢叫做 You people from the mountain 呢？原來呢就係、是、個修女話呢，你哋呢班冇文化嘅人好似係嗰啲山上嚟嘅人。咁而家我哋就咁聽可以解得好文學嘅，我從山中來咁可以好文學。咁但係佢唔係咁嘅意思，佢意思就話好似我哋後山嗰度，即係喺啲木屋區嗰度走落嚟嘅野孩子。而家我諗呢一代呢，我哋都越嚟越少會咁樣話人哋係山上來的人，或者大家對於木屋區呀呢啲咁嘅讲法都觉得好遥远㗎啦。咁但係呢，佢就係说明咗喺呢一个修女学校嘅教育里面啦，或者係殖民时期嘅香港嘅教育里面呢，其实一代有一代呢，真係有好多本来係贫民出身嘅人通过教育去改变自己嘅命运。咁而山上来的人讲嘅，我觉得就係呢一个世代嘅故事囉。 咁唔知你今日揀嚟要细读嘅部分系边一个部分呢？ 佢就系一个好有代表性嘅情节嚟嘅，就系讲一个中学生，即系呢个小说嘅主角段秀晶，终于佢就系发现咧，佢爸爸有一日咧离家出走唔见咗啦。咁但系咧，爸爸离家出走之后咧，唔系成家人都好忧愁或者系好担心，反而咧就系话妈妈咧变得非常之雀跃。点解佢会咁雀跃呢？不如我哋听一听呢个片段，翻嚟继续讲啊！ 没有人比妈妈更雀跃了。没了爸爸半手半脚，妈让我马上去鞋厂打工。决定的那天是升上中三第二个星期，眼见新买的书簿就要白白浪费掉。妈妈很怕见到丧女，叫我自己去跟校长说要退学。我睡下隔床，念伏在枕头，闻着自己的头发气味，心里先排演一片。我会说，妈妈请校长你批准我退学，还有今个月的学费可不可以退回来。我把念转到另一边，叫自己睡着。第二天早上校长出去了，所以我还是上了半天的课。我不知怎样跟其他同学说明天不再来，我怕他们哇的哭起来，那就干脆不说吧。小息的时候，我争取时间收拾搁在椅底的运动鞋，不过原来也只有这么一件东西而已。我记起美术室有两幅贴堂的作品，一张是炭笔素描，描的是一个姓周的同学，他最无辜了，有次星期六回来练球，换了球衣，只不过经过美术室就给我们控了进来，呆坐了3小时当无得意，就试图他穿了短衣短裤，手脚够长，好滑。另一张是水彩绘的苹果和雪梨，一点都不像，但老师说我有拆解平面的天分，虽然不明白，但老师说好就是了。以后没机会画画的话，这两幅就放衣橱留着，让自己记得14岁时画过画。 咁啱啱咧，我哋就听过咧伍淑妍嘅作品《山上来的人》呢一篇小说嘅选段。咁呢度咧，啱啱听到咧就系女主人公啊，段秀晶咧，佢冇书读，但系感觉上咧，佢好似唔觉得呢件事系好惨。 系啊，呢个就系我觉得点解我哋要揀呢一段嚟欣赏，同埋咧就系去体会《山上来的人》呢篇小说，佢去描述香港嘅变迁或者系佢嘅心态嘅特别之处。咁讲紧咧，本来可以系一个好煽情嘅情节嚟噶。佢讲到女主角段秀晶读到中三第二个学期咧，因为爸爸突然间失踪啦吓，就辍学。佢妈妈咧，我哋头先听到啦吓，就系话没有人比妈妈更雀跃了吓，即系点解爸爸失踪反而好雀跃咧？原来一路咧喺屋企里边，佢爸爸咧就系认为啲仔女一定要读完中学嘅，咁所以咧佢妈妈好多次想嗰啲仔女快啲出嚟做嘢嘅时候咧，都会受到爸爸嘅阻挠啦。咁但系咧今次突然间爸爸唔见咗之后咧，妈妈咧就可以名正言顺咧就叫呢个段小晶咧去鞋厂嗰度打工啦。咁呢一段咧，我觉得写得好微妙嘅，就系好似秋婷你所讲，佢冇即刻讲啊冇书读嘅凄惨啊，点样唔舍得同学啊，本来可以大书特书吓，令人好同情吓，甚至乎咧就系觉得有一种香港以前艰难时期嘅一种煽情嘅效果。但系佢唔系，佢只系咧讲到呢个段小晶咧好冷静咁样去接受呢件事实啦。咁同埋咧就系一件一件去解决问题。首先点样同修女去讲自己退学咧？咁然后有一啲好细微嘅描述啦，譬如话佢知道咗呢个要停学嘅消息之后咧，瞓咗喺下隔床，闻着自己头发的气味，将听日要同修女讲嘅说话咧喺心里边咧排演一次。咁第二日佢翻到学校啦，校长出咗去，咁佢要面对第二个问题，就系我点样同啲同学讲咧？咁而家我谂冇乜香港人要面对生活要辍学，咁但系当时咧可能好多人都系咁啦吓。咁佢就话都有啲担心会有人喊噶。佢就话啊，不如唔好讲啦。之后咧，佢就去到美术室，就有两幅 帖堂嘅作品，佢自己画嘅。咁有一幅咧就系素描，一幅咧就系静物写生嘅水彩啦。咁佢睇完之后咧就话啊，虽然老师话我有拆解平面嘅天分，但我唔系好明系咩意思。咁究竟好唔好攞翻呢张画咧？咁后来段秀晶就话啊，不如攞翻啦，咁啊摆喺衣柜里边，让自己记得14岁时画过画。呢、這个片段我觉得又系好真实嘅吓，即系佢冇呼天抢地去讲啲同学点样唔舍得啊，点同佢告别。事实上佢静静咁样就走咗啦，等之后有机会咧，先至翻嚟同啲同学讲翻自己嘅近况。但系佢好真实咁样去讲出，就话你始终对于学校嘅生活嘅不舍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喺生活逼人嘅时候咧，你要停止你嘅学业去工厂度做鞋，亦都系一个平淡不过嘅决定。跟住落嚟咧，其实都有开心嘅时候啊，譬如话赚到钱之后可以帮屋企装冷气机啦吓。嗰阵时咧，佢话人人都经历一个好热嘅夏天嘅时候咧，佢屋企咧就经历咗一个好舒服嘅夏天啊，就系、是、因为佢提早去咗工厂度车鞋，咁就可以赚到屋企要嘅钱啦。佢可以着得大个啲啦，甚至乎化妆啊、翻工咁样。咁后来咧，佢唔单止系一个纯粹做鞋嘅女工啦，因为佢识一啲英文啊，就可以帮老板去做翻译。咁喺翻译嘅过程咧，识到一个外国嘅商人啊，即系德国嘅青年嚟嘅，叫 Klaus。咁啊，呢个德国青年嘅角色咧，又系好特别嘅。如果我哋按照一般通俗啲嘅小说咧，都会觉得啊，会唔会有一个 好写一段恋曲啦？ 系啦，男主角会改变女主角嘅命运啦。咁啊，小说里边咧，好坦白咁讲咧，就系、是、段秀晶有一次同呢个 Klaus 去广州开会嘅时候咧，顺便探自己嘅一个舅父嘅。咁啊，舅父咧就都提过就话啊，识下外国人都好啦，可以改善生活。咁佢好实际地真系有谂过呢一个德国青年咧，令佢嘅生活会有改变。咁但系事情嘅发展咧，并唔系好似通俗小说咁样吓，就系、是、段小晶同呢一个 Klaus 有发展啦。咁佢哋只系成为咗朋友。咁而且因为 Klaus 咧越嚟越少喺香港做生意啦，只系一个通讯嘅朋友。但系呢个通讯嘅朋友咧，依然喺段秀晶嘅心目中好重要。咁故事发展到后来咧，当佢再大个啲之后啦，咁佢就因为一次嘅机缘咧，去到一间香港嘅大学里边啦，系就去声援呢一个金禧中学嘅学潮嘅事件。咁而佢喺见翻一啲旧同学嘅时候咧，心里边亦都涌起好多感触啦。有人追求更安稳嘅生活，有人咧就会投入学潮啊等等。而佢自己咧就喺一个夹缝之中，好早已经辍学出嚟做嘢，但系又希望继续学业，平时会抽时间读夜校啦，同埋咧因为 Klaus 嘅鼓励啦，去学德文。咁喺呢个阶段里边咧，佢喺小说嘅末段咧，佢就写咗封好长嘅信咧，俾阿 Klaus 去讲佢参加呢个学潮之后，见到佢朋友之后，心里边种种嘅感受，同埋一个好真诚嘅交流嚟嘅，我觉得。咁咧呢个结尾咧，冇话到俾我哋听段秀晶嘅结果会系点样，但系咧，我觉得已经好特别咁样去讲出咧香港嘅经济起飞嘅奇迹啊，或者系我哋觉得人有好多打拼嘅传奇啊，我哋好期待去听一啲狮子山下嘅奋斗嘅故事嘅同时咧，其实有好多人系默默咁样平淡咁样忠于自己内心嘅感情咁样去生活。段秀晶就系其中一个例子。佢识到 Klaus 嘅话，佢唔系一定可以因为一个外国人完全就系改变自己，但有一啲默默嘅改变咧，又喺度做紧嘅。譬如佢对佢嘅鼓励啊，叫佢学德文啊，或者系冲出香港去睇下外边嘅世界啦。咁呢啲嘅鼓励咧，对佢依然系有影响，就好似喺小说里边讲嘅修女学校咁样。佢虽然系一个香港殖民地时期一个特别嘅产物啦，就系好多嘅教会学校啦。呢啲教会学校有时办得好好，即系好似香港好多嘅名校都有教会嘅背景啦，亦都有一啲未必系办得咁理想啊，或者出现咗一啲问题，好似金禧学潮咁样啦，又或者系小说里边所讲到嘅吓，那个修女为咗要打响学校嘅名声，短时间内要做到咧，就叫佢啲学生去参加好多嘅朗诵比赛啊、歌唱比赛啊咁样。咁喺呢个过程里边，我觉得都可以睇到香港嗰个发展，就系佢唔理呢啲人嘅出身系咪山上来的人，即系 people from the mountain 咁样吓，就系、是、好似野孩子咁样，但系咧都俾佢哋去学 譬如会读 Jane Eyre 呢啲英国文学啊，会叫佢哋用全英语去演出《苗条淑女》啊、《仙乐飘飘处处闻》啊、《国王与我》啊呢啲嘅剧目。咁其实从教育嘅角度嚟讲，你都可以话几讽刺嘅，即系话其实一班喺木屋区生活嘅孩子，其实佢需唔需要学呢一啲嘅内容，或者系咪佢哋最需要嘅嘢咧？咁但系无论需要同唔需要都好，喺香港嘅当年嘅修会学校里边咧，就为大家提供咗一个咁样嘅机会。而呢啲人后来亦都有唔同嘅方向，亦都有人因为咧接受咗呢一个免费教育之后咧，就会有唔同嘅发展。所以我觉得山上来的人好似系一个好简单嘅成长小说，就系、是、一啲中学嘅回忆，你会觉得可以好青春小说嘅题材。但系佢实际上系侧面咁样由好多人嘅面貌啦，即系除咗段秀晶之外，佢嘅同学李红儿啊，或者系一个外号叫做二叔，即系好特别嘅人物啦，佢哋嘅青春亦都系则写咗一代香港成功嘅经验。 咁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山上来的人》呢本书咧，其实好精彩啦。除咗呢一篇嘅点题作《山上来的人》之外，值得推介咧，其实亦都有好多朋友话咧，中意父亲嗰一篇 嘅。系啊，父亲系有三篇嘅，佢有分一二三咁样写啦。咁而佢亦都系曾经收入过一啲嘅香港短篇小说集啦。如果大家未接触过伍淑贤呢本书之前咧，可能睇过伍淑贤嘅作品咧，就系、是、呢三篇嘅父亲啦。呢三篇父亲咧，其实同我头先所讲嘅记录香港嘅艰难时代咧，呢个背景都系一脉相承嘅。佢嘅叙事者咧，其中两篇咧都系一个叫做小晶咁嘅人物，咁啊会令我哋联想到就系《山上来的人》里边嗰个段秀晶啦。咁但系呢个小晶就细个好多嘅，而且咧佢好特别嘅。一开始咧讲佢要接爸爸放工，作为一个小学生啦，我哋话佢俾人接放学就有啫，点解要接爸爸放工咧？咁原来佢爸爸患咗哮喘病，惊喺街上会突然间病发有事啦，就叫佢个女，即系当时仲系读紧小学嘅小晶咧，过海去接爸爸放工。咁但系佢爸爸咧系一个银行嘅小职员啦，薪水就唔多，咁而且咧家里边亦都有好多嘅负担啦，所以咧成日都会俾小晶一啲难题嘅。咁呢啲难题包括冇钱搭小轮过海啦，又或者想去公展会，但系都未必够钱咧可以买入场券啊呢啲嘅情节。而根据小说里边嘅描述啦，譬如话嗰啲斗零可以过海啊，即系斗零，而家我哋知唔知系几多钱啊？ 系 五仙吓，即系话一毫嘅一半， 好似一张纸嚟嘅，纸币嚟噶嘛？ 佢系一个硬币嚟嘅， 硬币添啊？ 系啊，纸币嗰啲就要一分啦，就更加细。 证明我真唔系嗰个年代， 系啦，证明我都可以掂到呢个年代吓。咁喺小说情节里边，我哋会睇到，譬如话五仙就可以过海啦吓，或者五蚊就可以买晒成家人一个礼拜嘅餸啦吓。我哋都可以知道佢系写紧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嘅。咁而嗰个年代咧，穷嘅孩子咧就会好快成熟嘅，所以通过小晶点样照顾佢爸爸、接佢放工啊，或者佢带爸爸去公展会嘅呢啲故事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一个令孩子急速成长嘅香港嘅时代嘅。我记得咧公展会嗰篇都几得意嘅，就系话佢爸爸见到一幅佢自己嘅可能旧相啊，咁好想买翻啊，但系嗰人唔肯卖俾佢，咁佢爸爸咧就 扮哮喘发作啦， 系啦，扮哮喘发作，咁然后要段小晶咧去广播咁样揾翻佢自己爸爸。这个就好似睇到啊，爸爸好似比个女咧更加任性吓，即系要佢女嘅照顾啦。第二篇嘅父亲咧就系讲佢爸爸翻乡下去见翻佢一个前妻所生嘅儿子啦，咁亦都即系段小晶同父异母嘅哥哥啦，就翻到去乡下见到一啲嘅见闻啦吓，咁同埋侧面咁去写到上一代好多香港人其实同内地嘅亲人吓，仲有一种联系嘅时候，香港人系点样去睇翻，或者佢下一代去点样睇翻呢一种嘅血缘关系咧，咁第三篇咧就好得意嘅，我觉得有少少笔锋一转，系写得好好嘅，就系、是、从一个叫做陈伯嘅人嘅仔嘅角度咧，去写翻佢嘅隔篱屋嘅一个邻居，咁就有佢好中意嘅朋友小晶，同埋小晶嘅爸爸苗先生吓，咁啊，终于我哋知道小晶嘅爸爸姓苗嘅故事，咁啊咩故事咧？就系、是、呢个陈伯咧，原来咧就喺屋村里边叫做麻雀王嘅，咁而家我哋嘅生活咧就好少人知道嗰啲乜嘢叫做喺屋企约人嚟打 牌，然之后抽水吓，即系呢个嘅活动啦吓。抽水我哋而家有另一个解释啦。咁但系以前咧有好多人就系将自己屋企开一台麻雀啦，然之后大家嚟呢度咧赌赌钱咁样啦吓，然后咧就系去俾翻呢个屋主一啲钱咁样吓。咁呢一种嘅活动，呢、这、一个麻雀王陈伯咧嘅仔，佢点样去睇呢个段小贞咧？咁佢就话咧，小贞一家人佢都好中意嘅，好多时佢哋约人打牌嘅时候咧，都有时会见到呢个苗先生。但呢个苗先生咧打牌同其他人唔同噶，佢打牌咧系全神贯注啦， 大汗揼西汗， 系啦，就系好精妙咁样去写出一场好紧张嘅牌局。点解佢要咁紧张，大汗揼西汗咁样去打咧？原来咧呢、这个苗先生咧吓打牌唔系为咗娱乐，唔系为咗社交啊，松弛神经，而系咧佢成家人开饭咧，就系、是、靠住佢爸爸呢个非常之高张嘅牌张嘅技术咧，去赢钱翻嚟，而令到佢屋企咧又可以落街去茶餐厅食一餐好噶啦。咁所以咧喺呢个陈伯嘅儿子嘅眼中啦，呢个苗先生好特别嘅，打牌咧同其他人都唔同。而小说嘅结束咧就写到台风嘅一日吓，咁啊台风好多人都中意打牌啦。打完牌之后咧，呢、这个陈伯嘅仔就帮屋企落去买外卖嘅时候，撞到苗先生一家人啦。因为呢个啱啱就系赢咗80蚊咁多嘅苗先生咧，带住佢一家人咧就去楼下嘅餐厅咧食翻餐好嘅，但系咧食嘅只系有小贞啦，同埋佢嘅屋企人，而苗先生自己咧就冇食到。点解咧？因为呢个苗先生咧已经心力交瘁啦吓，佢平时唔单止要做自己份工啦吓，仲会有一啲外快嘅工作拎翻屋企做，然后咧仲要喺适当嘅时候咧全神贯注咁去打牌咧，希望赢到钱。所以咧喺呢个茶餐厅里边咧，呢、这个陈伯嘅仔咧见到咧大家都喺度食紧嘢嘅时候咧，呢、这个苗先生吓，呢、这个爸爸咧用只手枕住个头咁样咧喺呢个茶餐厅度仆住咁样瞓着咗。呢、这个小说就喺呢度终止咗啦。呢、这个结局咧，我觉得写得好淡然，但系你将以前一家嘅经济支柱吓嗰种嘅辛苦嘅生活咧，完全呈现到出嚟。讲翻伍淑妍嘅《山上来的人》啦吓，其实值得推介嘅都唔单止系我哋头先讲过嘅中篇《山上来的人》同埋《父亲》呢三篇嘅吓。喺呢个500多页嘅小说里边咧，我哋可以揾到吓伍淑妍咁耐以嚟写嘅大量嘅中短篇小说啊，咁样佢哋都有好精密嘅结构啦吓，同埋我自己个人咧系好喜欢佢，尤其是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嘅精品嘅阅读嚟嘅经验咧，佢嘅结尾系写得好好嘅，即系通常嘅结尾咧系嗰种吓出乎意料，你以为仲有好多事发生，但系就喺呢度停止咗，或者系荡开一笔咁样咧，喺一个你冇留意过嘅情景里边咧，系会带俾你好多嘅启发嘅。咁呢个我觉得系文学性嘅所在啦吓，就系话一方面人生好多时你以为仲有好多事发生嘅时候，呢件事咧就系要告一段落噶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虽然佢告一段落，但系呢一刻里边吓，我哋可以把握到眼前嘅景象同埋心情咧，对我哋以后都系好有用嘅。 完全同意《山上来的人》咧，的确系一本好出色嘅作品啊。所以咧，其实我系好唏嘘同埋个心情系好纠结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一部咁好嘅作品，但系偏偏咧就唔系太多人知道，甚至乎咧市面上咧都已经买唔到，连公共图书馆咧都借唔到。 咁我希望呢个节目播出咗之后咧，吓就系书店或者系图书馆都可以快啲啦，吓即系入翻呢本书啦，令到多啲嘅读者咧会接触到我哋非常之优秀嘅香港作家伍淑妍嘅呢一本《山上来的人》。 嗯，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